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840066187778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寒冬来袭，身上这7个部位拼死也要保护好。那现在是寒冬来袭，气温巨降，身体上这7个部位拼死也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些部位特别怕寒气的伤害，一不小心就会把身体弄得糟糕。只要是保护的方法得当，那对他们进行保暖防护，就能够安稳地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那都有哪些部位需要在寒冷的冬季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都是人相对的薄弱的环节。第一个需要照顾的怕冷的地方就是人的双脚，脚是全身最怕冷的部位，脚冷则全身冷，是吧？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寒从脚下起，是吧？为什么有的人冬天即使说穿着厚袜子穿着棉鞋在外面走路，多走了一会儿就觉得这脚冻得就没有知觉了，得使劲的跺脚，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站在冰窟窿里一样。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双脚啊离人的心脏比较远，血液流到这个双脚的距离，这个路程是非常的长，所以血液供应的往往就不充足。而人体的很多重要的经脉都是从脚这儿经过的，包括人的肾经、脾经、肝经、胃经、胆经、膀胱经等等，都是从这个脚经过的，所以可以看到脚有多重要，但是它却容易受到寒凉的伤害，所以这是人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因为它离心脏太远了，往往供应血液不足。所以到冬天的时候，第一，适当的要穿厚的袜子；第二，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就可以使双脚温暖起来，起到防护的作用。第二个，人体怕冷的部位就是人的腰。腰为什么怕冷呢？古人形容叫腰为肾之府，那也就是说腰就像房子一样，里面住着的是肾，而肾主管的就是和冬天相通，主管的就是寒气，所以只要一有寒气很容易就往肾里钻，所以这个腰一旦受凉以后马上就开始闹情绪。而好多女性本来就有宫寒，容易腰疼，再加上腰部受凉，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所以第一，做好腰部的防护的工作，不要穿那个露腰的衣服，因为冬天寒风会直接伤害肾。第二，每天呢可以早晚搓这个腰眼儿，搓50次到100次，早晚各做一次，这样对腰起到了一个防护的作用。第三个怕冷的部位是人的头部。中医讲头为助阳之会，也就是阳气都是往头顶上汇聚，所以这个头和百脉是相通的，但头一旦受寒以后最容易直接引发的就是感冒，是吧？还有头疼，还有就是鼻炎等等问题就全来了。所以要预防头部受寒，第一要戴帽子，第二避免冷风直接吹头，这样就能起到防护的作用。第四个，在冬天 容易受寒的薄弱环节是人的脖子，这个部位显而易见，它是一个要塞，是吧？上面连着头，下面连着躯干，所以说它是咽喉要道，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这个脖子呀，实际上它是格外的娇贵的。脖子一旦受寒了，好，颈椎病、头疼接踵而来。所以要想预防脖子受寒，第一，出门要围围巾，或者穿那个高领的衣服；第二，可以用针灸里边的艾灸来艾灸人的大椎穴，大椎穴就在脖子后面，可以起到温散寒气的作用。那第五个，人的薄弱环节容易受寒邪伤害的部位就是人的膝关节。膝关节一旦受凉，可以导致局部的关节啊和这个血管收缩，引起了这个关节的疼痛。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个关节这呼呼的往外冒凉风呢？实际上这就是受寒了。受寒以后，这个寒长时间的停留在人体的关节，就会导致关节炎，关节炎会出现疼痛。所以有的即使说天气暖了，但是里面的寒没出来，它照样会疼痛。所以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关节炎就不分一年四季了，全在疼，只是冬天受寒会加重。所以防护人的膝关节，别让这个寒钻到人的腿里面，造成老寒腿。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一是护膝，第二穿厚的裤子，第三就是不要做过量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膝关节一旦受到了寒冷的伤害，再加上过度的磨损，多重打击，这个膝关节会伤得更为严重。所以膝关节是人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通过有效的保护能够防护风寒对它的伤害。第六个薄弱环节容易受寒冷伤害的就是人的耳朵。耳朵的体积不大，但是呢它接触这个空气的面比较大。因为我们看耳朵啊，它不是平的，是吧？它是凹凸不平的。那正是因为它这个跟空气面接触大，所以呢它特别容易散热，有点热就散发出去了。再加上耳朵本身比较薄，对吧？一般的耳朵上不像肚子说长好多脂肪在那护着，这耳朵这儿缺脂肪，所以它比较薄，一冻就容易冻透了。所以经常这人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屋以后，最直观的第一眼，哟，你看这俩耳朵都冻红了，是吧？实际上这耳朵怕冻。为什么冬天有一个吃饺子的习俗呢？说吃饺子能够防止冻耳朵，那实际上就是耳朵怕冻。所以有一个美好的寄托，就是好像是你吃了饺子了，耳朵就不怕冻了。实际上我们会从实际现象当中看到耳朵非常容易长冻疮。所以要想把耳朵在冬季保护好，第一，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的时候一定要戴那个大帽子，把耳朵也护住。第二呢，用手搓搓这个耳朵，让它起到发热的作用，这样也相当于一个全身的按摩。因为耳朵上布满了周身的穴位，头啊、颈啊、胸啊、腰啊、腿啊，都在耳朵上有穴位的分布。所以每天搓搓耳朵，不光是防止耳朵长冻疮，更相当于一个全身的按摩，因为全身的投影点都在人的耳朵上。所以这就是对耳朵的一种保护。还有一个怕冷的部位，也是人体的薄弱部位，就是人的鼻子。鼻子一旦受寒以后，直接导致就是流鼻涕。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早上起来一开窗户说通风换气吧，好，冷空气一来直接的就打喷嚏，就流鼻涕，是吧？使这个鼻炎加重。所以本身就有慢性鼻炎的人，冬季比较苦恼，一受寒吸一口冷空气，有的过敏，有的是鼻炎加重。所以预防措施就是出门戴口罩。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身体比较容易受到寒冷伤害的部位，都是身体薄弱的部位，都是身体对寒冷比较敏感的部位。那要想从根本上预防 这些部位受寒，一是刚才所说的要加强对这些局部地方的保护，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的身体的内部本身有着御寒的机制，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内部有一个类似于暖气的东西，当暖气充足的状态下，这些部位就都不是薄弱环节了，那当暖气不足的时候，那这些部位就都成了关键部位了，因为这些部位都容易受寒凉的伤害。所以关键点就在于自身的暖气到底充不充足的问题。那自身的暖气到底在哪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人的身体的热量来自于阳气，而阳气的发源地是人的肾，所以肾中的阳气是人体的暖气，肾中的阳气充足，人的身体是温暖的，肾中的阳气不足，人的身体就偏凉怕冷，四肢是凉的，肾中的阳气没有了，人的身体就全凉了，那生命自然也就结束了。所以肾中的阳气就是我们说的火力，火力越足生命力越强，火力不足生命力就弱，火力没有了那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由小孩阳气充足，动不动就发烧就上火，到了中年了这个阳气平均，到了老年了阳气衰弱，到了人死亡了就阳气彻底没有了。所以肾中的阳气对于人体的保护，对于人体的生命力的延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增加肾中的阳气使人能够平安过冬，如何增加肾中的阳气使人逐渐的延长寿命，这个是养生学当中的重要的课题。所以古人明确已经认识到了补养肾中的阳气对身体带来的变化，带来的强壮作用。那如何使肾中的阳气充足起来呢？中医学通过实践证实了应用补肾之品温补肾阳可以使全身的阳气增加，而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能够达到更好的增加肾中阳气的作用。而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在补充肾中阳气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首先因为观察到海狗是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怕冷，免疫力强，因为它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它生活的环境是零下20度，最低达到零下40度的北极圈，所以它是因为生命力顽强，它是因为身体的阳气足才达到了抗寒冷的作用。那通过实践果然发现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身体里边的暖流在来回的流动，能够感觉到小腹是暖暖的，这就是它温补肾阳以后给身体带来的变化，它在驱散寒冷，它在给身体增加火力。有了这种肾中的阳气的补充，人的火力充足了，第一能够修复这些容易受寒冷伤害的薄弱环节，第二能够使阳气周流全身，这个时候人的火力就充足了，这个时候就不怕冷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强了，第三阳气充足以后储存在身体内部，这就是养生以后所需要的能量，这种能量储存的越多，人的相对的身体越健康，寿命会相对的延长。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温补肾中阳气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您度过寒冷的冬天。所以在寒冷的冬季，中医非常讲究冬日进补，就是补充身体的阳气，阳气充足了，身体才能逐渐的健康长寿。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 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昨天的话题，预防老年性肺气肿，咱们继续谈一下。因为肺气肿啊，不光是肺气肿，它可以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像睡眠呼吸障碍。正常人呢，睡眠中间通气呢，可以稍有啊这个降低的，咱们睡着了，这个通气会降低。而肺气肿的人，睡眠的时候通气降低啊，特别明显。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律混乱和肺动脉的这个高压，那这个问题就这就是肺气肿的并发症的一个。就是容易出现呢这个睡眠呼吸发生障碍。另外呢还可以，第二种是出现自发性的气胸。因为啊胸膜下呀肺大泡破裂了，空气呀吸入到这个胸膜腔造成。那么患者基础的这个肺功能啊就很差。气胸呢是一种张力性的，即使气体量不多，临床表现呢也会很重，必须积极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对于这个健康的危害就很大了，千万就不能掉以轻心，形成自发性的气胸。第三种并发症呢是出现肺源性的心脏病。在心功能呢带上起的话，它是没有右心衰竭的表现了。当呼吸系统的病变进一步的加重的时候，动脉血气恶化的时候，肺动脉压呢显著的增高，心脏的负荷加重，诱发右心衰竭。右心衰竭、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储留以及肺泡毛细血管床的破坏，引起肺动脉高压，这就肺源性心脏病，那就很严重了。第四个是引起并发症是呼吸衰竭，呼吸功能严重受损，在某些诱因，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啊、分泌物呢、干结、储留、不适当的氧疗这些影响下头，通气和换气的功能啊障碍就进一步的加重，这就爆发了这个呼吸衰竭，那就太严重了。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那么都是患了老年性肺气肿，所以咱们千万要注意一下。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支气管哮喘史的、咳嗽咳痰的、呼吸困难是逐步加重的，还可以呢出现呢因为缺氧的话呀，嘴唇啊、指甲呀都发生了紫绀的逐渐加深的、统胀的胸部，胸部前后筋呢就增大，就说你那胸部就形成一个统胀的了，肋间隙增宽，呼吸困难，口唇手指发紫，这种状况的话，那就表明啊我们已经患上了老年性啊肺气肿了。肺气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发展性、进行性、反复发作性的。肺气肿一旦形成呢，这个病理的改变不可逆转，光靠药物治疗啊，很难奏效。所以老年性的肺气肿啊，都继发于慢性支气管炎，二者往往还可以同时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要预防老年性肺气肿，首先咱们要注意不能够患上慢性支气管炎，那么这样对你的健康啊就是有好处。预防呢， 治疗原发病的话，要积极有效地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控制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反复发作。有支气管哮喘的、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呢，咱们一定要进行啊定期的肺功能的检查，确定呢这个气流受限的程度。那么当然呢，要挑选呢合适的治疗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吸烟，包括被动吸烟、厨房的油烟、消除以及避免烟雾、粉尘、刺激性的气体对于呼吸道的影响。另外还要自我结合式肺功能的锻炼。肺气肿的人主要表现是呼气不足、呼气困难。通过调节呼吸的锻炼，有效地进行呼吸，有助于肺功能的改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头啊，咱们呢就是适当的能够进行一些适当的锻炼，锻炼你的这个肺功能的话，那就成了非常的必要了。另外体能的锻炼还需要，日常生活的体力要适应，选择耐力性的一种锻炼，促进呼吸的功能，减轻存在的呼吸道的阻塞的程度，增强体质。早期肺气肿啊，这个简单活动的话呀还可呢应付，只是呢步行的耐力差，爬山上楼气短，锻炼呢预防病变的继续的发展。你要已经出现那些症状的话，就表示你的呼吸系统啊功能不是正常的，所以你更得要注意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禁忌症，比如像出现急性感染啊、心功能啊严重的带上不全的话，那么肺气肿的患者呢可以进行一定的体能的锻炼。当然最主要的还要增强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机器的免疫力啊，这个处在正常发挥作用的话，避免什么？避免感冒。你一感冒的话，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就容易发生，减少诱发的因素。那么这个是啊，使得自己免疫系统功能啊处在正常状况下。另外呢，还可以呢，有吸氧呢，存在低氧血症的这个严重的肺气肿的人呢，咱们呢动脉血中间的氧分压是低于啊55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吸氧了。那么这个吸氧的话呢，可以减缓呢病情。还有呢，当然必然是营养的支持。这个营养的话，如果出现营养不良啊，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啊，那当然更严重了，还要损害机体的呼吸机的功能。所以呢，咱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啊，咱们还可以啊，一直的给它呢保持。这样的话呢，全面的调理以后的话，咱们一方面防止这个肺气肿的发生，就是发生了咱们也要改善。虽然呢他这个出现的这个病理改变是不可逆的，那起码可以啊让他呢在原地踏步，不要很快的进一步的发展。早期肺气肿的话没有明显的症状，出现症状的话就是一个气短，有时候呢活动以后呢就是可以啊咳嗽啊、疲劳啊、食欲下降啊、体重减轻啊。那么咱们慢慢的就是了解了整个它的是一个缓慢的这个发展过程，在极早的时候就没有等出现呢呼吸困难的时候，没有发展到咱们的这个肺气肿一定程度的时候，咱们注意，那就可以啊改善一些，防止一些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对于我们的作用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灵芝是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它是双向的体内的调节。那么灵芝对于心脑血管啦、呼吸系统啊，能够促使全身供血供氧啊，这个问题啊，还是对于帮助防止出现呢老年人呢肺部的这个由于啊这个主器官的功能衰退啊，造成了出现肺脊肿的状况啊，还是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一个作用的。灵芝咱们说了是对于我们全身起的一个衰老的，那么对于肺气肿的人来说，那咱们首先呢就是防止感冒，防止啊出现了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可是呢有些人呢免疫系统功能呢就是衰退的，所以要改善我们由于年龄衰老的作用造成的免疫系统功能衰退呢，这个方面灵芝还是起帮助作用的。免疫系统功能衰退是一个衰老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最早出现衰退。实际上呢从青春期开始啊，胸腺就出现进行性的退化，受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以及产生细胞因子的能量都会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所以这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受到骨髓调控的这个 B 细胞的功能以及 B 细胞分泌免疫球蛋白的能量也在下降，所以说免疫系统的 T 细胞、 B 细胞的功能都因为我们的年龄增长呢，这个功能都在下降衰退，所以这些变化导致了老年人对于外来抗原的免疫功能的减弱，对于突变的这个抗原的监视功能啊也降低，所以老年人容易出现呢感染性的疾病，尤其是普通的感冒啊、气管炎啊、哮喘啊容易出现。老年人呢免疫系统功能衰退的另一个特征是识别异基的能力降低，对一些自体成分的反应性啊，这异常的增高，一直产生了很多种的自身的抗体，容易产生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现在科学研究呢，这个衰老呢造成的免疫系统功能的衰退啊，它可以呢延缓的，也是可以啊帮助人呢部分呢恢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这个灵芝是起到了一个扶正固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间呢就记着灵芝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灵芝对于衰老所造成免疫系统功能衰退是起一个好的作用的。衰老的免疫功能衰退跟免疫细胞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呢，这就是基因的模板的合成发生障碍有关系。所以很多的这个科学实验呢就证明了，如果咱们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那么灵芝中间的灵芝多糖啊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头呢，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咱们对于引起老年性肺气肿，首先是感冒、气管炎啊、哮喘啊，这些方面全都是要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你就可以呢不表现出来。所以呢要预防老年肺气肿，咱们最关键的是保持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灵芝在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健康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